水悠悠，看那大江东去不回头。有时浪滔滔，它有时静悄悄。爱情像流水，向那大江东去不回头，永远向东流，流到沧海不停留。在呼号，看他掀起浪滔滔，为了你，我为爱情在呼号，在呼号。走遍那海角和天涯，意中人儿何处寻找？看流水悠，大江东去不回头。那大江东去不回头。